手难安，偏偏又被风吹散哟，一起落在河中央哎，仙儿成空心里哎哟，姐儿眼泪成双眼穿蓝。河中央哎。